马欣、许军，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九一点三，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选举投票倒数计时，国民党台中市长候选人卢秀燕刚刚宣布辞去立委。卢秀燕说，自从决定参选台中市长以来，背负重大责任，非赢不可。为了展现破釜沉舟的决心，决定辞去担任6届的立委。卢秀燕还强调，不会给自己留后路，即使选举不成功，也不会接受不分区立委职务。嘉义县一名侯姓女选务人员前天前往印制厂点算，差点带走了333张的选票。嘉义县选委会初步认定一时疏忽，还好他通过印刷厂内部管制点的时候，远景发现，立即会同现场选监委员处理，同时函送嘉义地检署侦办。嘉义地检署主任检察官郭志明与检察官侯德仁今天到现场勘验，初步判定与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109条，也就是意图妨害或扰乱投票罪要件不符。检察官复讯了侯姓女选务人员，还有帮他拿选票到管制区的王姓选务人员以及县选委会诚信承办人之后，三人说法一致，讯问完毕，三人请回。另外，警政署今天也再次通令全国各县市警察局，选票印制、运送及保管各项安全维护，务必落实门禁管制、搜证录影，还有巡签守望，严格查查进出人员身份，禁止携带皮包还有背包，严防选举票还有公投票外流。国民党立委陈一鸣爆料，选战进入最后倒数时刻，知名电商入口网站 PC Home 却接连2天在首页公布假民调。昨天高雄市，今天台北市，违反了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陈一鸣已经向中选会法务部检举，要求政府正视。中选会法政处今天中午已经分案交由桃园市选委会查处。陈一鸣指出， PC Home 身为全国知名的入口网站之一，不该带头违法。如果中选会认定这种行为没有违法，提旧的民调资料放到首页轮流推播可以，恐怕天下大乱。以后所有选举团队只要选前一周买网络首页广告，制作假民调轮流推送也不违法，那选罢法第53条就可以废掉了。希望中选会秉公处理，不能因为政治正确就视而不见。台铁普悠玛号列车10月21号出轨翻覆，18人死亡，上百人受伤。朝野当时协商达成共识，要求行政院长赖清德应该在1个月内到立法院征案报告。立法院程序委员会今天通过民进党团提案，赖清德下周二到立法院征案报告并被质询。台北火车站第三月台今天中午一起落轨意外，一名76岁的老太太疑似晕眩，不小心从月台掉落铁轨，还好热心民众迅速的把老太太拉了起来。警消人员到场之后，发现老太太手腕变形受伤，紧急送医急救。云林县大成商工前任校长陈秀娟还有黄树耀夫妇，2005年到2015年10年内，向团膳业者强索回扣超过3940万，使得团膳品质变差。台南高分院今天二审宣判，陈秀娟触犯2项犯行，分别判处2年2个月与5个月，后者可一颗罚金；黄树耀判处2年4个月与6个月，后者也可一颗罚金。这对夫妇犯后已经陆续返还了2940万，剩余的1000万元犯罪所得没入国库，全案定验。相较一审，陈秀娟判刑4年3个月与7个月，黄树耀4年8个月和8个月，刑度轻了许多。

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你好，我是欧马克， 我是玛丽。 是的，今天也要在这边陪你两个小时，在飞碟电台飞碟联播网。 哇 哦，你的世界因你而创造，过去现在未来同时跑，没有什么清楚就决定目标，有爱的拥抱，这世界遥望，生命的奇妙，太多思考，相信神话，成长的路上太多责骂，让我们更渴望被原谅。啊， 成长的路上太多责骂，让我们渴望被原谅。想问一下大家，在成长的路上，你最常被骂的事情是什么呢？你最常被人家说，欸，不能这样，或是 可能还不是提醒类型，可能是说你猪啊的那一种。 你猪啊，是不是在当兵的时候最常被骂？因为其实也蛮少老师真的当面说你是猪吗？真的蛮凶的、欸。 如果老师现在直接说你猪啊，你白痴啊，应该很快就会在报纸，对对对，在电视上面会看到。 嗯， 从小到大，你最常被骂是什么事情呢？然后，或是最常被用什么事情骂？不对不对， 你为什么那么爱讲话、 啊？ 哦，你不能不讲话吗？ 你小时候爱讲话哦。 我小时候小学最常被骂就是你为什么那么爱讲话？你为什么要跟你隔壁的同学一直讲话？你不能下课再讲吗？ 老师，我未来是要当广播女神的人呢、啊。 然后你为什么那么爱讲话？那么爱跟同学黏在为什么不能讲话？ 小时候，大家小时候被骂什么呢？什么事情被骂，然后被骂什么？要想你的，我看你，我知道你已经注意到，你的位置站在向我正面，这边故意靠。哎，翘起二郎腿，想让我仔细瞧，承认那爱中的想法已经开始没了道。我敢拿着踢人敲，好想跟你大声说句今天好，这又害怕就陷入招，这特别想告诉你我缠绕着你会说 rapper 特别是我，大家想你在舞台上特别是我，把我当成我自己，我眼中的苹果，当下开始跟我分享你成长的经过，听说你也在美国留学，住在洛杉矶，喜欢地方跟我一样，到到 Venice Beach， 我说我们对世界有过相同体验，快来跟我一起享受一年四个季节，你看等你步步转进你丢的爱，正在看你动弹你认领，请别再看手机，看手机装不在意，哦，你的余光飘向新的去向，飘向你看看时间做什么。歌曲叫我不要看手机，但我现在马上就看飞碟联播网的 APP， 大家被骂什么？一定是十米外的你开始对我想念了，把你搂进怀里，把你心里的喜怒哀乐都带起。别对我产生怀疑，别断定我初次牛羊。冠文被阿木骂说：“不要再喝珍珠奶茶了。” 好新哦，这是新时代才被骂的哦。以前我们就被骂不要喝红茶， 哦，是红茶，是红茶， 不要喝可乐，不要喝那么多的奥利多。 奥利多， 奥利多超好喝，但奥利多很贵。 你有迷过奥利多？ 我小时候很迷奥利多，可是奥利多因为玻璃瓶，然后它的貌数很少，所以它相较之下很贵，所以我去干妈店，就是 以前奥利多是玻璃瓶，然后要去干妈店买， 而且那个扣环是不好打开的， 就是铝，有可能会割手的那种。 对，我真的是要存蛮多钱才能喝一瓶奥利多。 奥利多， 所以他被骂珍珠奶茶只是为了他的健康吧。 是是是是，刚刚呢，广播女神就拿了一杯一瓶珍珠奶茶进来，请我喝。 没有珍珠，只有奶茶。 哦，只有奶茶。对，你小时候成长的过程当中，你都被骂些什么呢？什么事做不好？ 还有吗？ 不能做。 突然很期待大家被骂什么？哎，好想知道哦。 有人被骂笨啦，可是骂笨就是好蛮严重的，对不对？你怎么那么笨啊？ 你说东西一直学，这个题目教你那么多次，你还不会？ 好像爸妈有的爸妈是会这样骂小孩的。 哦， 你怎么那么笨啊？ 这字写那么多次还不会写？ 猪啊！哎，又猪又猪了。这么乱，各种荒谬疯狂，你别怕别慌，还有我在身旁，我们一起逃难，我躲进你心里，你就躲进我臂弯。 Sigma， 我的天哪，怎么样， 好怀念哦。搞懂的人们 话题，考试成绩怎么考的？只考这样我送你去补习，你给我考这种分数，就被证明是一场骗局。动作快一点，动作快一点， 这一定是你很常被念的，对不对？ 你说我啊？ 对啊， 好像还好。哎， 没有， 我没有被念动作快一点， 我也没有被念动作快一点， 我是赖床，都一直赖床， 赶快起床。 但是 他们好像也没有念，就是我爸妈都是行动派的， 摸摸你的屁股说，马克啊，再不起床可能会迟到哦。 哦，不是不是，大部分就是我爸会直接把我被子掀开来，在冬天的时候。 可是你这么叛逆，你是会马上骂爸爸说你干嘛、 啊？完全掀开，我就把他抢回来啊，然后他就 会，然后你跟爸爸拉来拉去， 没有没有， 这么可爱， 一次而已，一次而已，就拉回来后，他就会走，他就离开，然后自己去做他自己的事，或去吃早餐干嘛，然后可能再过几分钟， 他又怪把他拉 开，他就会用故意去洗手，用湿淋淋的手抹我的脸， 那你也没有愤怒？ 当然会，这很冰哎、欸。 好担心世界这么乱，各种恐惧不安，你要怎么办？如果没我陪伴，你够不够勇敢？独自迎战那每一个天黑天亮。世界这么乱，各种荒谬疯狂，你别怕别慌，还有我在身旁，我们一起逃难。我躲进你心里，你就躲进我臂弯。 成长的过程中，你被念过什么，骂过什么，被说不要做什么吗？欢迎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留言告诉我们，你也可以打电话给我们说0223639955。哦，听到这个口气就知道要被骂咯。 哦，我的人生是没有被广播过，就是马上到训导处，这么可怕。 嗯， 哎、欸，那个压力很大。那个我小时候，如果这么脆弱的心灵，一定会在我心中留下很大的阴影。 但如果是说，譬如说吴怡妹同学，吴怡妹同学、欸，哦，以前不叫吴怡妹，吴， 哎、欸，我刚刚都讲马克，我没有在那边你爸，今天讲你本名，你爸是叫你马克你。 我说，那如果是要去嘉奖的呢？ 不可能 啊！ 不会哦，就赶快到。 我就是小时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啊！ 就算想做什么好事，结局都会是惹出 一堆事情来， 啊、 很奇怪、欸。 所以就是现在在收音机旁边的家长们，如果你的孩子是这个样子的话，真的不要责骂他，他未来长大会变广播女神。 然后他妈就想说：“我不要他做广播啊！” 哦哦哦， 看看这两个人主持的不伦不类。 那会当某个领域的神。哦，有几个我也有被念过的。就是我记得小一吧，幼稚园上小一， 只讲身高不讲脑啊。 不是不是不是，会被老师骂说为什么你要一直动来动去、 哦、 就为什么要扭来扭去动来动去，可是你一直坐着就是很不舒服啊、 嗯、 然后我就是会腰酸、 嗯、 然后我那时候还有回家跟我妈说，妈我腰酸，然后我妈就跟老师说为什么儿子会腰酸，然后老师就会说你儿子一直上课一直动来动去扭来扭去这样子。 那怎么没有买一个什么屁股垫子给你做？ 不是，一直到现在我都还是觉得就是正襟危坐是蛮困难的一件事情。 这个很难欸。 对啊，而且为什么不能动啊？为什么？为什么？ 就跟这很多没有理由啊！为什么午觉的时候一定要睡觉？ 嗯，还有一个我也被念的，就是小时候很爱玩电脑，就明明那个电脑现在想起来也没多好玩。 那你在玩什么？ 那个很无聊啊！ 就是踩地雷、俄罗斯方块吗？ 没有，我还有在更早之前就家里就有电脑。 那个哒哒哒，网上那个什么削砖块？ 削不是不是不是， 那个叫削砖块吗？那游戏？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玩的那个是两个人在大楼顶上，然后丢香蕉，然后丢到对方的那个。以前 Q Basic， 好老好老了、哦。 对，以前在 Windows 之前 Q Basic 的游戏这样子。 对啊，就是被念不要玩电脑啊，不要再打电动，赶快睡觉啊。有人说被骂不要再吃宵夜了，越来越短扣了。考试考不好，总是被叫出去骂，哭着回教室，到现在还是很厌恶那个老师。 我小时候也被骂过，就不要再吃了。 是哦， 仔细想想，就是有吃的那么夸张吗？ 仔细想想是，你知道老娘过三十岁还只有三字头的体重吗？ 我现在有四了，我有四了，可以了吗？以前骂我吃太多，现在骂我吃太少。 对，就是 什么都要嫌。 外面这些人，你们到底要干嘛？真的是要干嘛、欸？ 啊，就是统一集权好了，定时定额配给，每个人只能吃一块那个营养膏啊，只能喝一杯什么能量水， 直接发国军口粮给你好 不好？对啊，对啊， 好可怜。 待てね。 间谍放送， 横扫全球百万销售，2018最动人的爱情故事，一个巨星的诞生电影原声带。三周冠军 Lady Gaga 再创个人生涯巅峰，首位同时称霸专辑、单曲及电影票房三冠王的流行艺人。完美演出，一个巨星的诞生电影原声带，环球。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健保署署长李伯章医师。生病是不得已的事情，那我们吃的药呢，一定也是要吃有效的药。我们是希望我们的民众到医院看病的时候，一定要主动告诉医师我们目前吃了什么药，这样我们才可以避免药物的交互作用以及一些不必要的药物的服用，让我们的健康由健保署跟我们民众一起来努力。 以上广告由中央健康保险署提供。 哈吼，超值护康爆火力灾，11月16到20号，只要到台塑、福茂、全国及西欧等加油站加满95加，满25公升以上，除享站上优惠外，还可限你25元哦！好油底加台塑95加，熊安心。 我是一名两个孩子的母亲，最近我听到一些不实的消息，制造家长的恐慌。请了解，同志教育不是情欲教育，同志教育的目的是帮助孩子认识自己与他人的相似和不同，进而学习尊重，减少霸凌。如果你认为每个人都有健康快乐成长的权利，11月24号的公投，请对第14、15号投下2张同意票，让我们用两好三坏投出幸福。 优福怀敬业排行榜， 本周第980周，第5名小球庄娟英《巴斯特耳朵》，第4名 TZ Back Lucy Dream， 第3名 Newbie Wild， 第2名李荣浩《耳朵》，第1名。容祖儿长大，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纪念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我们是 TZ Back。 今天的歌曲是来自 Kelly 陈慧琳，这首歌曲三秒钟。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两点钟到四点钟，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说到就是被骂，还有一些被骂就是一些小习惯啦，就是跟刚那个范晓萱的主人听到那个就是你成长过程被骂那个好像有点差异。 嗯， 小习惯像是什么吃饭不要乱敲啊， 嗯， 不要抖脚啊， 手放到桌子上来 啊，对对对对对，这个蛮常被念的，手要放在桌子上， 手 要放在我看得到的地方，手要放在桌子上。 小时候爸妈会说你用单手吃饭就是你是乞丐是不是、还什么的。那 就 是要问问，就之前在那个周末有来教导我们那个国际礼仪的 哦， 就是究竟那个这是一个传承国际的很古老的一个礼仪嘛？就是吃饭的时候两只手都要在人家看得见的地方。 嗯，对啊，就是手要看得到啊。其实这个没有什么怎么讲啊， 它不会造成你的什么不便，就是好像观感不佳吧，就这样子。 你说藏一只手在下面，观感不佳？ 对啊，只是这样而已吧。 因为其实这件事情一直让我觉得很困惑，就是我一直很好奇，就是一只手在下面，为什么会观感不佳？我知道打牌一只手在下面，人家会以为你在摸牌或者 在做牌什么之类的。 但吃饭的时候， 就两只手都要看得到。嗯， 喂， 就餐桌礼仪耶，对啊。办法去超越，让我没有办法去面对，让我分不清楚是与非，仍然这故事它仍然在上演，总是在最后流下的眼泪，发现自己还是习惯从前，从前的记忆正在消失中，在新的旅程却越来越明显，我已经掉进去了迷惘，躺在无边的沙漠上，无情的太阳，请你高抬贵手，别让我再流浪。 我知道呢，就是要把手放在人家看得到的地方，是一种就是表示友好的展示。但是我不知道餐桌礼仪跟这个演化的过程有没 有 什么 关 系？对啊， 也有蛮多人说没错，就是小时候会很认真的教导你餐桌礼仪，以碗就口，不是一口就碗， 哦、对， 一手拿碗，一手拿筷子，然后虽然双手都给人家看见，可是你的手都是不能靠在桌上的。 这个好严格哦， 就是你要真的有一个好的，等于是有个好的坐姿。 对， 其实就是回到这样。 对，对，很难，很难。有多少的难？是悲伤的锁，有谁能诉说？哦，抱歉再联络，再见也不说。关键时刻，结果放弃。这天不行，这个结局。只伸出手来爱，管我是不是你的菜，拿手菜端上菜，任谁都抵挡不。学长说过，想把妹要会弹吉他。现在的潮流是唱阿卡贝拉。寻人启事来教你用嘟嘟啊啊，将撒浪嘿哟。是悲伤的锁，有谁能诉说？抱歉太联络，再见也不说。关键时刻，结果放弃。今天不行，这个结局。就伸出手来爱，管我

粹，看不见，怎么这些年想不到身边的拥抱最珍贵，狂欢的肤浅，彻夜未眠，越是沉醉越是疲倦，最后的旅程不太远，绕了一圈终于发现，哦，那不是天荒地老不得永远，也不是爱恨交缠的季节，就只是一朵平凡的玫瑰，却完成了我的世界，那不是凡的玫瑰，却完成了我的世界，那不是峰回路转的遇见，只是转身之后的一眼瞬间，我才了解一路风景多美， 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张雨晨，上个礼拜呢也来到哥哥妹妹有意思的现场当中，这首歌曲是他的不远。这个小时的最后首歌曲呢要为你送上的是来自于九零蔡依林的越慢越美丽。等一下呢在整点报时过后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有一位 小鲜肉， 对，这个标题给你下，这个 title 给你下， 哦，他之前的标题好像是三高小鲜肉。 你说高血压、高血脂、 高学历、高颜值、高才华， 他是谁呢？敬请期待下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坐过一班飞机，看一场电影，哦，慢吸慢也吸慢，爱情慢慢来。 我是苏贞昌，对新北市我有最深的感情，最好的经验。我当选市长，不但要为长辈装假牙、垃圾袋降价，还要拼经济、做建设、创造就业机会。我要用我一生的经验和功夫奉献给新北市。11月24日投票，拜托您支持一号的苏贞昌。苏贞昌，感谢您。 大扫除最烦人了啦，搞得满身大汗，污垢还是在。 老公，快用德国凯驰高压清洗机，专利螺旋喷头设计，提高80%清洁效率，省下80%用水量。强力螺旋水柱能深入缝隙，铁卷门、阳台、楼梯、青苔、污垢都能快速清洗，打扫不狼狈，帅度100分。 德国凯驰截然不同，咔嚓。 1516年，德国皇室颁布醇酒令，仅以水、麦芽、啤酒花、酵母酿造啤酒。金车 Buckskin Beer 精准掌握调和配比，贯彻德式啤酒酿造工艺，100%台湾制造，追求绝佳风味，颠覆平凡，质量精彩。金车伯克金 Buckskin Beer。 未成年请勿饮酒，喝酒不开车，安全有保障。 医学薪资太重要，因为要提醒你，爱美想减肥，你可以有更健康的方法。睡不好的你靠安眠药入睡，若没经医师指示服用，要小心失智症找上门。我是潘怀忠，健康如何从生活做起，你绝对不能错过。全新企划有声书《健康 On Air》。 全新企划潘怀忠健康 On Air 有声书，全套8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大家好，我是罗百吉。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力与爱。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高雄市长选情紧绷，国民党高雄市长候选人韩国瑜不满政论节目主持人郑鸿仪为民进党高雄市长候选人陈其迈站台时提到了韩国瑜当选搞不好把我们卖掉，意图使他不当选。今天下午亲自到台北地检署按铃控告郑鸿仪违反选罢法。另外，韩国瑜阵营近期也在网络上发现许多假消息，包括了质疑韩国瑜买票、发放走路工，甚至号召他人暗杀韩国瑜，已经威胁韩国瑜的人身安全。下午也有党籍立委黄昭顺委托律师向高雄地检署提告。另一方面，民进党高雄市长候选人陈其迈昨天在辩论会中提到台积电负债6000亿。台积电今天特别澄清陈其迈引用数据不对。陈其迈竞选办公室今天也向台积电道歉。陈其迈竞选总干事赵天麟说，陈其迈在辩论会上引用的数据是台积电2018年第二季的财报资料。台积电2018年第二季资产总计2兆0534亿，负债5627亿。不过，台积电最新的财报截至今年第三季止，负债总额3940亿。同时，台积电也强调，民间企业和政府单位不一样，资产负债表无法相互比拟。台电提出核二厂一号机大修之后再启动申请，原能会今天指出，现场视察发现了燃料传送池渗漏，虽然不是大修审查范围，也没有安全疑虑，但是要求台电处理。原能会指出，为了方便查修渗漏的问题，已经把大修期间原本测试完成的微阻体边界隔离重新打开，台电必须要把重新打开的边界回复原状予以隔离，并且验证完整性，才算完成了再启动临界前的规划作业。至于燃料传送池渗漏的问题，现阶段已经净空，不再渗漏。台电检测发现， 持臂悍道出现了瑕疵指示，但是机组正常运转期间没有安全疑虑。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238点，跌幅 1.09%， 成为21,583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17点，来到2082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下跌57点，跌幅 2.1%， 2646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229点，跌幅 2.83%， 7879点。香港恒生指数现在下跌517点，跌幅 1.96%， 25854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35点，跌幅 1.17%， 现在3029点。台北股市收盘下跌84点，来到9743点，成交金额921亿。国内流感疫情仍然处于低点，但是上周新增15例流感并发重症个案，为本流感季单周次高。10月1号开始累计至今，共有71例的重症。上周新增1例死亡个案，为中部年逾90的老太太。疾管署提醒，还没接种疫苗的民众尽快施打。疾管署指出，最近已经拨出了20万剂成人剂型的流感疫苗到各县市，目前库存还剩50万剂。今年成人剂型的流感疫苗吃紧，许多县市暂停了校园接种，等到数量充足之后再到校园施打。不过幼儿剂型流感疫苗数量充裕，但是今年接种率却比去年同期还低，防疫医师相当忧心。71例重症个案当中，就有1例3岁的小朋友。疾管署提醒，8岁以下小朋友如果生平第一次接种流感疫苗，接种第一剂疫苗4个星期之后，必须再接种第二剂，才能产生完整的保护力。学名药厂龙头麦兰旗下印度海德拉巴市药厂生产的几批斜沙坦降血压药，检出含有可能致癌的不纯物质。欧盟今天终止这家药厂的合格证，等同禁止在欧洲药物当中使用斜沙坦，这也是最新一起全球下架行动。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 FDA 前不久停止进口中国斜沙坦药厂浙江省华海药业生产的原料药，或者是含这些药物成分的药品，也是检出可能致癌的不纯物质。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丁守中，我绝不反商，我会全力招商引资，鼓励年轻人创新创业，增加50,000个就业机会，创造企业与劳工双赢。请投2号丁守中，谢谢您。 啊，万能的天神啊，请赐予我一台 iPad。 哎，等等，从现在开始想要 iPad 不用再等了。 啊， 即日起到12月5号，只要上新北不速之客友善店家活动官网参加不速之客环保三重抽，在合作店家消费后上传合照，就有机会抽中 iPad、 iPhone 还有超商礼券和微秀影城 VIP 电影票套餐兑换券哦。 哇，做环保还可拿好康，那还等什么？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环保局广告。 我是秦慧珠，选举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选出好的候选人是您最重要的决定。秦慧珠认真专业，勤快热心，是您最值得支持的民意代表。台北市松山信义区8号候选人秦慧珠，拜托您。 我是高雄市市长候选人韩国瑜，在这里特别要推荐一位优秀的市议员，第8号秦慧珠，全力票投8号秦慧珠，拜托拜托。 哈吼！超值富康爆火力在11月16到20号，只要到台塑、福茂、全国及西欧等加油站加满95加，满25公升以上，除享站上优惠外，还可限你25元哦！好油底加台塑95加，熊安心。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阿春部长，伫只提醒大家，头家面试员工的时阵，应该公平。唔通因为查甫查某好看歹看，还是伤老，都无要共请。而且员工上班的第一天，都要替员工加劳保。劳动部甲大家做伙，创造安稳、安心、安全的工作环境。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提供。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台湾政治已经走到老化的地步，需要年轻世代接手，让汤二代、官二代下台。 台湾需要重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承中华文化的光辉，让无能无良的执政者下台。我是赵浩康，10月24号，请把您神圣的一票投给新时代新希望的新党候选人。 我是李荣浩。 所有的感官都要变质的，茶饭不测，呆呆的凝望着，只有耳朵不听话了，非要我听那首最爱的老歌。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我就爱点你 UFO。 哥哥妹妹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3:08，让我们欢迎超人类廖博雅。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 Kevin 博雅。 哎，有人跟你说过，每个人听到你的名字都会以为你是 议员。 议员吗？ 真的吗？我 就敬请支持 廖博 一号廖博雅，就是很有那个震撼力。 没有，还没有人跟我说这个，大家都是说廖北亚，廖北亚这样。 廖北亚， 对啊， 没有听过、欸， 真的吗？ 哎、欸，可是你绰号帮你取廖北亚，应该不开心吧？还是你？ 我觉得还好，反正就 这是你小时候被取的吗？还是你出道之后大家才发现这个谐音？ 我是第一次上张飞的节目，就综艺大哥大， 对啊，廖博雅，你说这个样子吗？ 对，我差不多十二十三岁的时候、对，结果呢我今年年初又上他周一非常好、他又说这个同一个梗， 哇哦，但他以为是新梗， 对，然后大家都说飞哥这是老梗。 哦，所以这个名字是飞哥给你的， 对， 这样子。 对对对， 哦，好好，廖博雅今天带来他的首张全唱作专辑。 我现在知道你是廖北亚，以后回不去了。 不行啊，进行 支持。你就是廖北亚，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人家形象那么清晰，为什么叫他廖北亚？ 真的哎、欸。 今天一开始开麦呢，是因为我想说播专辑第一首歌之前，你的开门曲之前，我们就先请你介绍，我们再来听这首歌好了。 好，会是播第一首歌吗？ 对 ，Sorry， Running in Place 是第一首歌。 OK， 好，这首曲子其实是。我觉得是融合了很多不一样的元素啦，然后就是你们可以现在听到是前面是纯演奏的感觉，然后后面才会进电音，EDM， 然后这一首其实在讲的概念 Running in Place 就是我们很多时候会逃离不出，会觉得自己一直在鬼打墙，就是可能想要往前想要往上，但是觉得自己一直在原地跑动，但是我其实这首歌想讲的是很多时候原地跑动是需要的，就是很多时候你进步不是会慢慢往上的，而是一直鬼打墙，一直跑，你才会发现可能一年之后两年之后才会进步，所以其实我是想要大家去在当你在一直在原地 鬼打墙中的时候， 原地在跑步的时候不要停，一定要持续的往前冲。 梦即兴繁衍，天际时间轨道在并结，远见并结成光圈。What's on the other side? Let me pray, let me be alien. 快启动起跑点。Just let me bleed, let me be alien. 逃离平凡世界。Someone pull me out, cause I'm running in place, running in space.会放弃一些图腾或绕圈，所有可能全都拒绝你的执念，我们时间有限。 Let's get to the other side. Let me break, let me be alien. 快启动起跑点。 Just let me bleed, let me be alien. 逃离running in place, running in space, 没有终点。 说到的就是当你在鬼打墙，有点像老鼠在那个圈圈当中一直跑的时候，你还是要持续的往前冲。虽然说这张应该也可以说全新的首张专辑，因为你上一次三年前发的是 EP 嘛， 对， 那你是这三年有在鬼打墙吗？是在发 EP 之前在不停的鬼打墙？ 有诶、欸、就是这三年，因为我上一张是演奏专辑， 嗯， 对，所以其实这一次我特别去练歌唱这个部分，因为我对歌唱，我不是一个天生会唱歌的人。 诶、欸、我必须要说，就是上网看很多年的影片，我真的会觉得你就是有天生有好歌喉，所以你小时候可能就知道自己很会唱歌，不甘于只拉小提琴这样。哦、 真的没有、哦、真的没有。而且一开始唱歌的时候我也找老师啊，然后我有找秀珠老师、嗯、然后其实他也说就是哦 ,Kevin 来不是拉的琴不是一般的好，是非常好，但是唱歌不是一般的烂、嗯、是非常烂。 怎、啊、么这么烂？ 对啊，所以其实唱歌是苦练来的，然后我就是唱歌也有这个感觉，就是你今天在那边每天早上在那边然后发声，然后晚上呼吸、嗯、你明天也不会变成 Bruno Mars， 你懂吗？这不会、啊、不可能啊，就是很慢很慢的累积，然后有时候你会发现好像自己在一个可能在一个跑步机上一直在跑，不知道在干嘛，等于看不到结果、嗯、你只是觉得我没有往前也没有往上、 嗯、 但是我觉得很多学习的东西是需要一个过程的，需要去相信这个过程、嗯、所以我其实唱歌也是这样，真的就是每天每天练，然后那时候也有很多人，因为我那时候出演之后专辑的时候我想转成唱歌，因为我想拉近我跟观众的关系嘛、 嗯、 然后比较可以讲故事，因为有词，然后就是歌声是最自然的乐器。 嗯， 那我想这样子的时候，很多人在周边都跟我说啊，你就回去好好拉琴就好了， 而且已经拉得那么有成就了那样。 对，就是对啊，因为我一辈子我从六岁就开始学，就一直是学古典乐，他们就说啊，你就回去拉琴就好，干嘛唱歌、 嗯、 但我就是想要做这个挑战，所以真的那时候一直鬼打墙啊，一直很苦。 所以你那时候三年前发那张 EP， 你是发完才觉得我要唱歌，我要当歌手吗？ 是，对、嗯、因为我那时候发是演奏， 嗯， 对，我只有试唱一首这样、嗯、那时候发完了我才发现就是 不够， 就是对，因为小提琴演奏我觉得不能当全部的部分，一个表演的只能是一个小 part， 因为小提琴还是会有一点距离的感觉、 嗯、 大家可能欣赏一点，但是大家还是想要听你说故事、 嗯、 对，那我觉得说故事最简单最自然的方式还是用歌声。 嗯， 对啊。 那这三年跟老师学，你有学到哪什么时候你突然觉得好像开窍了吗？老师突然发现哎呦 Kevin 你好像 OK 咯，毕竟你一开始是不是普通的烂你自己这样讲的啊。 我觉得可能是透过表演吧，透过表演我一开始表演，现在还是会就是都会请人录或是自己录， 嗯， 那你回家听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哎、欸、好像没有想象的那么差， 嗯， 然后慢慢慢慢就觉得哎、欸、好像唱的还 OK， 嗯， 然后 I guess 老师对我的，尤其秀珠老师，他对我肯定是他那时候去年有带我去大陆参加爱奇艺的节目， 好好， 对，然后也是歌唱节目，所以当他就是带我去参加的时候我就知道哦，我可能好像就是有到一个 level 就是 OK 这样子、嗯、 至少让他认可了， 是是是、嗯、 所以那个节目你现在是像参赛者，你是要表演唱歌的吗？ 对，就是算是一个表演音乐的节目，就是要表演自己的创作，然后要改编，像我是改编小贾斯汀的 Sorry， 但是要唱台语 哦， 对，然后是台语跟小提琴就练啊，苦练， 所以是硬背那个音是不是？还是 对啊，就 而且你也要讲台语干嘛？你 我也要讲台语一点点嘛，因为阿公阿妈讲台语。 哦，你两个差不多啦。 没有没有，我觉得他好像比我好， 好像比你强吗？ 嗯， 所以就对啊，很特别，小贾斯汀，但是台语。 那个时候你唱完之后，大家现场也是有老师跟观众嘛？ 对， 他们的回馈， 我觉得还不错，因为他们还有邀请我回去。 继续， 对，做就哎、欸，也不是继续，就是还回去特别做一个表演这样，因为那不是算是比赛，只是表演这样， 嗯、 对啊、 嗯， 所以他们最后一集还有特别邀请我，哎、欸，再做一个表演。 Justin Bieber Sorry 变台语了怎样？噔噔 噔噔噔， 拍摄那种。 今晚我要讲一句 Sorry， 给我一点时间去爱你。 就 哎、 哦欸， 我觉得毫无违和感哎。 对对对， 其实我发现台语跟英文歌的旋律很适合， 是可以的。 对，反而中文有时候会卡卡， 嗯、 跟台语的这样。 那你今天刚才控几条台语进来啊？ 对啊，没有啦，不行， 哪都没。 没有，我觉得已经很多元素了。 所以是那个那个时候，你开始觉得首张专辑可以筹备了，可以唱了，这样子。 对， 嗯， 从那个时候其实也没有哎、欸，我一直觉得就是我对 中文唱歌这个部分需要克服很多难关，因为我觉得中文其实唱歌要有很多细腻跟有很多不一样处理的方式，所以我可能差不多，因为那时候是两年前吧，我差不多是去年才发现，我觉得就是OK 唱歌可以开始挑战就是自己的作品这样，但我其实这三年也有写了可能100多首歌吧，对啊，就一直在创作这样， 所以三年不停的创作，然后学唱歌，然后学中文， 对，然后制作这部分也下了蛮大的功夫这样。 这张专辑呢有蛮多首歌今天都想让大家听听看的，接下来我想给大家送上的是新引力，不是地心引力，没有地力，只有新引力，请 Kevin 帮我们介绍一下吧。 好，新引力 You and Me， 是一首比较，我觉得比较 pop、比较好玩、比较活跃的一个曲子。然后其实这个歌蛮特别的故事是，它原本是我跟万宝龙写一首 On the Stars，其实这原本是 On the Stars 的电音版，但是因为我跟小鸡编曲，慢慢编曲编完，我们录音录完就觉得，我就觉得有哪里不对，所以其实我又回去。我发现不是编曲不对，是旋律，因为编曲所以旋律要改，所以我就全部重写， 全部重， 对，所以现在你们听到歌叫新引力 You and Me， 原本是万宝龙的 On the Star， 而且我还是，我觉得最夸张，因为那时候时间很赶，然后我就一个晚上没有睡，然后就写出来，对，然后我其实自己也很惊讶，就是那天晚上就写出来，然后大家都有一点觉得，哦，你怎么就这样写出来了，对，因为我觉得这样才适合这个电影被配乐，所以大家可以 enjoy 新引力 You and Me。倒计时 one two three， You and Me 关键报告上天门你，信不信我确定要的就是你，写下传奇来都 We are sing my star， You and Me 一万个时空遇见你，信不信要想最强烈吸引 新引力 You and Me 是 On the Stars 2.0 的版本， 是， 但是这张专辑其实你也有把 On the Stars 收在 Bonus Track 当中，是因为觉得手心手背都是肉无法割舍吗？就是 我就想说可以给大家，因为我觉得On the Stars 这个编曲跟感觉就是有一点，它其实有一点 country folk 的感觉，然后呢又是很吉他的那一种束缚，其实它是我很喜欢的音乐类型，但是因为我这一张专辑想要做电音跟小提琴的融合，然后我觉得也是代表我现在想要做的音乐，但是比较 natural 我很喜欢的是那种 country， 所以我还是要带一点点给大家听，就是我喜欢的，对， 藏在里面。但这个只有专辑 Bone Train 你听得到，或者是你要上 YouTube 搜寻，我跟你说 Apple Music 是没有的， Apple Music 是没有， 对， YouTube 可以，对，因为那时候万宝龙也就因为 那一首是跟万宝龙合作，然后他们那时候也有就是希望是只有 for 他们，然后我是因为跟他们谈说，我这次也要发专辑，然后也会多一些宣传，然后就说可不可以当 bonus track， 他们就说哦好啦，对， 好啦好啦， 对对对， 我之前看到你有 报道说，就是你的创作习惯，你是先有词才有曲哦。 嗯，对，其实我也觉得蛮奇怪的，因为 你到底是有多少故事想要跟大家分享，想要贴近大家？ 其实词很多是有时候是看到， 嗯， 或是听到，或是不是我自己去想的，很多时候是。比如说一个 text 看到 某一句话， 对，啊嗯，对，或是电影里面 某一个 小片段之类，你就觉得，欸，那句话好像真的可以拿出来再发挥这样子。嗯，那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从小很幸运学古典乐，然后我学的都是旋律的，像小提琴啊钢琴，嗯。那我觉得就是我个人觉得旋律是有好多，嗯，而且有你变一个音变一点点律动又是另外一个旋律，所以我觉得旋律太难去真正的选，嗯，所以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从词开始会把我稍微 focus 一点，对，然后就可以稳定一点，啊，我再把旋律看怎么放进来，这个词才可以融合在一起。 那你词大部分还是写英文的吗？ 大部分还是，但是这一章我有蛮努力的在写中文，就是重要的字啦， 嗯， 或是关键的部分。 嗯， 然后我这次是跟吴亦伟合作，嗯，所以他也很有耐心，就是一直跟我 听你要 来来回回 什么。 对，但他也很希望可以有我表达的那个感觉在里面， 嗯， 甚至我表达的方式，他都很 care， 就是要那个方式，这样的方式， 嗯， 虽然是中文，然后虽然他可能把它变成比较有流行歌的感觉， 嗯， 然后讲的中文比较流利这样， 嗯嗯。那为什么 Like John 就没有要写中文？ Like John 这首也是算是我的 R&B 的尝试， 嗯， 然后我觉得我还是要，因为毕竟我是母语是英文， 嗯， 我还是希望有一首是全英文的歌， 嗯， 然后就是可以把我自己想要玩的很多东西放进去，因为里面也有一点点 rap， 嗯， 因为其实我小时候我朋友在听 you know 贝多芬，我是在听阿姆的，所以 真的假的？ 真的， 所以在大家一起在学古典乐， 对， 然后你在 Dear Stan， 对，Yes exactly。那然后他我，而且他是我记得我买的第一张 CD 就是他的 Marshall Mathers CD， yeah, yeah, yeah. 对，所以我很爱饶舌，然后嘞，这一首里面就有一点点 ，So Like John。 I will always be faithful to you. I won't listen to their lies. They don't know you. Believe me when I say you need me to. Don't be. Oh, I will always be faithful to you. It don't matter what they say. I can't refuse. My love will be right here.Until you see, you're my sunshine in the rain. Girl, you're my flame. He won't love you like I do. You know it's true. He won't love you like I do.Can't ask me if I'm feeling lonely when you were the one that left me with no air to breathe. No, you can't ask me if I'm missing you. Don't be stupid now, girl. Don't make me lie to myself for now. I wanna forget everything about me and you. To you, I won't listen to their lies. They don't know you. Believe me when I say you need me to. Don't be, 'cause I will always be faithful to you. It don't matter what they say. I can't refuse. My love will be right here until you see. You're my sunshine in the rain.Girl, you're my refrain. He won't love you like I do. You know it's true. He won't love you.

在相遇那一刻，早把你放进了地图里，还以为有时间慢慢牵着你，挥之不去的旋律和你练手演奏爱的练习曲，练习失去让心更坚定。 分开旅行那班机呼唤春天起飞，想听见你说留在我身边， 我不愿你放弃最想到达的地方，总是能想象着你绽放光芒。 And I'm so sorry， 我必须让自己失去你。 So sorry， 当爱成为最美的形容， 请俯瞰我。I'm so sorry， 我们能不能别说放弃。 So sorry， 因为很爱很爱你。 It's time I let you go。 忍不住想念你， 想你， 再没有人像你能给我勇气。 分 开旅行那班机呼唤春天起飞，想听见你说留在我身边， 我不愿你放弃最想到达的地方，总是能想象着你绽放光芒。 And I'm so sorry， 我必须让自己失去你。 So sorry， 当爱成为最美的星空，请俯瞰我。 And I'm so sorry， 我们能不能别说放弃。 So sorry， 因为很爱很爱。 三点三十六分，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现场呢还有 Kevin 廖博雅同学 ，Hello， 大家好。 这首歌曲叫做因为很爱你， 对， 然后因为你有一直唱到很爱很爱你，就很容易会想到刘若英的很爱很爱你，有点像那首歌的 2.0 版本，但的确里面好像都在讲关于放手的故事。 是， 可是你年纪不是很轻吗？你能理解那种在爱情里放手才是真的对对方好的那种感觉？ 我对古典音乐，我对我的小提琴放手，你还想要说什么？ 对，也是，真的厉害。 他以后介绍这首歌都会这样讲， 我都会这样讲。我的小提琴没有、啊，但是因为我前一阵子就是交往是远距离啦，对啊，所以其实那时候也蛮辛苦的，然后也就是也希望对方好，其实我懂这个感觉，对啊，然后我觉得爱是一个很多元，而且很多怎么讲，很多面的一个东西， 面向 的东西，然后我觉得这一种爱也就是这种酸酸甜的，也是很对我来讲是一种很美的一种爱，就是为了一个人的想让他飞，然后想让他好，而你要离开他，就是对啊，我觉得。 那个时候你怎么会找 Eric 来合作这首歌？ 我们在 私心， 没有没有。 你怎么认识他的？ 哦，其实这首歌我原本是写给自己唱的，对，我 硬要加个女先进来。 对，而且你知道我跟书豪已经编了自己唱的版本，结果没想到就我跟他唱同一个表演，然后刚好有一起工作，然后是第二次碰到他的时候，我又听他唱歌，我就觉得哎，这个很喜欢他的声音，嗯，然后我发现他讲话的感觉就很好相处，又很活泼，嗯，但是一唱歌的那个感觉是 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所以。第一次没有听到他唱嘛，第一次只是上一起工作，然后第二次听到他唱，我就发现 Oh man， 声音很棒，然后就问他说，我就直接问他，我就说，欸，我有一首歌，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唱？我根本都没有想说制作什么编曲什么要重做，就说，欸，要不要跟我一起唱？嗯，然后他就刚好联络他的 you know 他的团队什么，然后就这样， 他也马上答应。Erica 就 他没有马上答应， 他 是听歌，他听歌才答应的， 哦，还是要感受一下就对了。 对， 怎么了？哎，欸，你知道他非常喜欢 Erica， 真的哦， 他可能因此会跟你吃醋 啊？ 会吗？ 不会吃醋啊？嗯， 就觉得 good choice 选得好， 我们只是朋友，没有什么，只是朋友。我 大家都年轻人，自由恋爱做什么不好？他都已经结婚了。 OK， 这张专辑当中呢，有两首演奏曲 是。 刻意好像一个放头，一个放中间，是有点想要把专辑做成上下半场的感觉吗？ 有一点点，真的是因为一开始那一个有一点像，尤其是很多歌剧一开始会有一个 overture， 就是这个 开序曲， 对，序曲这个，哇，可厉害，谢谢，因为我那那个 中文字很难，序曲， 对啊，而且是很专，比较专用的名词，就是 我高中有在台湾念英文，哦，没有，私底下我们刚刚在聊天的时候，Kevin 有说，因为他有回来台湾念高中，然后我就说你在国外长大，你回来台湾工作，不，回来台湾念高中，你课业怎么可能接得上？ 对， 对，然后他说他有去看一下，就是普通高中，因为他后来念。就是国际学校，然后说看着普通高中，虽然他是英文是母语，但是他就是你们高中念的那些英文到底在念什么？ 对啊，真的很难，真的 太难了。 对，所以这一首曲子，我就是刚刚讲的 overture 是序曲，就是把专辑全部的歌，十一首歌，我都把一小片段拉出来，然后把它用不一样的乐器啊，不一样的方式呈现，有点像电影配乐，组成一首。序曲的曲子，这样，对。 那在中间呢？ 中间那个 interlude， 对，有一点像 interlude， 就是 完了这个要怎么讲？ 一样，就中场啊， 中场 的一个感觉。然后，因为第一首是比较快、比较有冲击力的电影配乐，我想说这首真的就好好拉一个抒情的慢歌，因为我觉得小提琴表现旋律还是很漂亮。然后我希望好好去录那个，对啊。 是不是现在新人就发专辑宣传，说要上各大什么直播节目、电台，然后大家都很流行，一定要做一个快闪活动？因为我们前我们昨天上礼拜我的 上礼拜 访了是王丽人嘛， 对， 然后他也是结束之后要去搭捷运，然后就去跟大家自我介绍说我是王丽人，然后什么 他去搭讪陌生人啦，在街上， 哦，真的， 你知道我是谁吗？ 对对。 那我还看到你，因为之前在记者会你有预告说接下来你有个快闪活动， 对， 可是你没有讲实际内容，但这已经做完了， 是， 对， 我那时候因为我爱上陌生人的 MV 我是拍在 公车上， 所以我就去公车上做快闪表演，然后第一次是自己，然后第二次我其实找了大文跟我一起去，然后 可是你的快闪内容是你要去公车上突然的拉起来， 就是，我们就是带乐器上去，因为小提琴跟那个 ukulele 都很好带，我们就直接走上去然后就开始表演，因为怕被公车司机踢下去，所以一上车就表演，然后我跟大文也做了蛮多次的，然后因为要拍那个 footage 叫做蛮多次，然后我觉得反应都蛮特别的，像有一些反而我觉得最欣赏的是一些阿姨啊，阿嬷这样子，对，然后有一些年轻人还蛮欣赏，然后有些年轻人就会看起来就是，哦， 冷冷的这样子， 对，啊，就这样，因为可能是新人吧，对啊，然后呢有一台公车，我们因为那台公车没有人下车，所以就坐很久，然后 没有人按铃， 对，我们还点就是被点歌什么的，还蛮好玩的，然后我们一开始是站着表演，然后发现两个都快跌倒， 你怎么边站边拉， 对啊，就是要站稳然后靠一下这样，那就变成很难，所以到最后我们学乖就坐着，对，然后大文那时候我们坐着的时候，大文旁边坐一个女的，然后她也吓到，这样就是怎么会突然开始唱歌 旁边那人都突然就开始了， 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之后还会有吗？还是目前就做了两次？然后 目前做了两次，但是还蛮多人在问我说会不会再做这样。我在想说有时间我一定 再多玩一下， 对啊，然后可能到不一样的地方。嗯、对，我希望可以随时随地就可以带音乐给人。 之后你会为了新专辑做一个专场表演或什么的吗？在筹备这样？ 有，其实我12月21号跟23号我会在、嗯、新一成品跟敦南成品，嗯，做一个算是音乐表演，然后音乐分享会，嗯，对，就是聊一些专辑的制作，聊一些专辑的概念，然后呢我也会表演、嗯、那比较特别的是因为是成品比较 unplugged、嗯、所以其实有一些电音的版本你们会听到，就是吉他小提琴 vocal 版本、嗯、对， 这个就是详情都可以上你的脸书可以看得到， 对 对 对啊，只要搜寻廖博雅、嗯、松柏的柏、嗯、优雅的雅 就可以了， 就可以找到我了。 今天最后呢要送这首歌曲，我觉得非常的可爱，叫 Thank You， 就是你一开始就决定要做一首、 哦、 就是这首歌里面我就是放满这张专辑，我要感谢人的人名都把它写进去，这样吗？ 对啊，因为很多时候在专辑里面会写很大片，就是说谢谢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然后都很大。但我想说，我想 太没创意了。 对啊，我想说好玩一好玩一些，然后我想要做一个不一样的。我一开始是想要做影片，嗯，对，想说记录一下大家有参与我的作品的人，嗯、就没想到就把它写成歌，然后我就是把他们的歌名当词、嗯、然后有48个 人名当词， 人名，对、嗯、sorry 不是歌名，人名当词，然后有48个名字、嗯、对，然后嘞，其实我有拍他们就是大家对嘴自己的名字、嗯、对、 哦、 到时候会上 Facebook， 现在还没有上， 还没，我觉得这还蛮好玩的。 有人听了你这首歌之后私讯你说诶 Kevin 怎么没有我的名字在里面？ 有诶、欸、不是，就是有上比如说上电台或是、嗯、就他们就会， 可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知道你已经是 是是是是，但是有一些人还是会说，像我有上，哎、欸，好像建安哥的节目，他就说，所以下次你唱 live 会有我的名字吗？我就说， 那个位置都已经固定了，要怎么放进？ 对啊，但是我 maybe 到时候人家 先挖空几个，有没有？挖空几个， 挖空几个， 对，之后人填，然后那个。今天现场名单就是开那个12月21号、23号的时候，我说今天哦，今天马克马上开始想说我要拿两个 前面两个字， 对对， 好累哦， 换掉。嗯、 对，我觉得这好像可以当一个传统，以后你每张专辑都可以有一首 Thank you。 Maybe 对啊，我觉得还蛮好玩的。 今天非常谢谢 Kevin 来分享你的最新专辑 Superhuman 超人类， 谢谢大家。 I wanna thank you, every single one of you. I thank you, every one of you. I wrote this song goes out to all of you. Got you thought I was pulling out the violin. 没想到我 pick up the mic just like MC Jin. Maybe you didn't know I grew up a fresh prince. Every day, everybody, I get jiggy with it. This ain't no rap track. No, I ain't tryna be black. I'm just having fun with it. If you don't like it, you don't have to fuck with it. Cause I'm back with the topic of discussion. Thanking every one of y'all for your participation. 我要你很多名字出来，你的名字不在，不要 ask me why. Eddie Karen 光光孟书 Gino Calvin Amber JS Tony Richard Mario. There's a bunch of people that I miss. Just know I'm grateful and know this. I thank you, every one of you. I wanna thank you, every single one of you. I thank you, every one of you. I wrote this song goes out to all of you. I thank you, every one of you. 相信自己，才能超越极限。波西米亚狂想曲电影原声带。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没人看的时候，你诚实吗？诚信的重要 ，SUM 最知道。坚持实在，不管有没有人在看，严选好车为您优先把关。实在就是 SUM。 你好，我是罗清德。在政治上，苏贞昌是我的先輩，伊的认真甲认真是我最钦佩所在。伊爱乡秀情，每一次的决定拢是最艰难的承担，但每一遍拢超越个人甲过去，为咱带来新的希望。苏贞昌有能力、有经验，敬请大家共同支持咱新北市的新市长苏贞昌。 大家好，我是林口长庚医院的赖吉俊副院长。2018台湾医疗科技展现场有多项健康检查服务与医师面对面互动，11月29号到12月2号南港展览馆，这会来了解健康，体验聪明科技。 New Moon Shining Star Shining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许君，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苗栗中港西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